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徐刚的获奖报告文学作品《大森林的后记》，我心有风景。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改编的戏剧故事。 作家徐刚是上海崇明人，1945年出生，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理事，以诗歌散文成名。他的主要作品有《徐刚九行抒情诗》《抒情诗一百首》《小草》《秋天的雕像》《夜行笔记》《倾听大地》《伐木者醒来》《沉沦的国土》《江河并非万古流》《中国风沙线》《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守望家园》《国难》等。他的作品近几年曾经获得中国图书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第四届冰心文学奖等。报告文学《大森林》是徐刚的新作，不知道您是否曾经意识到，树参与了人类的生存，也参与了人类的死亡。森林的历史就是生命的历史。《大森林》是一部跨越学科、超越题材的自然文学创新之作，是一部用诗的语言、史的考证精神、报告文学的现实意识统领完成的前所未有的森林文化史。全书共23章，包括云南山水、大漠胡杨、森林文化说、林中路等。林权所有制改革的内容、森林植被的现状也作为其中的重要章节进行呈现。作者将史笔和诗笔相融相见于不同章节，森林中诗意的瞬间、神性的细节鲜活生动于全书。作者博览群书、博闻强志，在这部关于森林草木的45万字的大著作中，随处用典，事事有据，上下5000年，纵横捭阖，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在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游弋。在后记《我心有风景》中，徐刚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和心境思绪。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这篇后记。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徐刚的报告文学《大森林》的写作始于2010年，囊括了从史前到历朝历代乃至当下森林草木、体制严格之种种及文化流变、年代久远、资料繁累，涉及植物、地理、气象、文学、历史、考古及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徐刚不自量力，花费7年勾陈拣选，从书名到内容到文字力，求诗性兼稍具史性的写作，反复删定，难有此书。所得的体会是，我自认为熟识了解的森林题材，其实所知者表象居多。森林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文化的历程。我只能边写边学，边学边写， 为之艰难并不为过。然在这过程中，天地草木赐予我的美妙享受无可言喻。本书是我对森林草木之沉默而高贵的心灵倾诉。君见草木乎？或屹立山石，或隐于林谷，或在荒野，或在大漠，又或显现于城市的水泥丛林，人山人海间，其高其伟，可望天，可蔽日，可撩云，可拨雨，唯野草细微，虽小有大美，有大用。结子也，鸟雀可食；开花也，招蜂引蝶。鸟雀食之而鸣，人得闻天籁也；蜂蝶绕之而飞，人得见天姿也。放眼自然，树无声，草不言，它们参与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却不以奉献为奉献，存乎天地之间，只以温柔面世，沉默而高贵，沉默而高贵也。人类对植物利用最广，受益最多，而轻视忽略亦最久。以国家保护动物大熊猫为例，倘无箭竹，大熊猫吃什么？不得食即不得活也，谈何保护？可是箭竹之类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可食可药之野草，尚未得到国家法律意义上的保护。为拯救我们自己计，我相信在广泛的意义上，为野草立法当非痴人语。中国是野草大国，野花大国，但较之非洲的荒野草原，其野性仍逊色不少。当世界人类作为大自然的关注者，为大型哺乳动物狮、虎、豹、象、角马等种群和数量的锐减而忧心忡忡时，电视屏幕上展现的非洲马赛马拉的稀树、荒草，以及蛰伏于河流中的巨大鳄鱼，荒草丛中款款而行的大象，急速奔行的虎豹，无不显现着风声草动、浩然霸气、野性张扬、惊心动魄的生命时速，还有弱肉强食的牺牲和智慧，此大地之生机也。但愿这不是最后的野性。高扬理性的旗帜，被理性重重包裹的人类却不知，野性即天性，野性的缺失便是天性的缺失。那么要回到野蛮吗？非也。倘若人类不为无休止的发展与财富困顿，多一点温情的目光关爱森林草原，并和那些野生动物们的美丽的目光相交接，在心里说，你是我的风景，我爱你，斯时也，人性中便油然而生出人间已难得的天真。这天真中就包含了野性，或可说天真即野性也。天真或者野性离我们遥不可及吗？不是，思之行之即可。如孔子说人，斯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又堂弟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子曰，谓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仿佛我是在偶然间有写诗而写自然文学的。20世纪80年代中，大兴安岭大火烧灼我心头，森林和人类是何种关系？中国的森林现状如何？又恰逢我敬重的一位朋友从武夷山归京，找我说武夷山有个人物叫陈建林，为保护树木立毁林碑，身处困境而不屈不挠，你可写一写。其实我已从人民日报调往中国作家编报告文学，于是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直奔武夷山和陈建林彻夜长谈，采访山民，踏遍山上毁林处。陈建林少小时在福州的一所教会学校求读，课本之一便是昆虫记。那时从福州回武夷山可以坐船，山上合抱粗的大树、古树数不胜数，在草莽间寻找识别昆虫，那是陈建林对武夷山至真至爱之时。与陈建林朝夕相处了半个月，从此草木摇曳于心中，伐木者醒来，由此开始。武夷山和陈建林还唤醒了我从小便与农人田埂路上野草及大芦荡为伍的记忆。野草中有蒲公英，白色花絮会随风而飘，有马鞍草，板结稳固田埂路，还有开着碎花点的花背丹草，而马兰头荠菜则清香可食。曾与几个小伙伴在芦荡中捉蓬蜞，几乎迷失， 找不到回家的路，问过母亲，芦苇是谁种的？天生的。天怎么生？天何以生？见过涨潮时芦荡被淹没，潮退后芦苇有的折损，有的伏地，几天后大芦荡伟岸依然，其奋不顾身迎面大潮，为湖岸也。大堤内外便是农田，炊烟鸡鸣狗叫，芦苇以纤纤风骨成群结队，连片成荡，守望于长江边沿的荒野湿地中。我的守望家园的书名即为孟子守望相助及大芦荡启发而得。我庆幸自己身为崇明岛人，我少小年代为崇明岛荒野湿地浸润而湿漉漉的心灵，后来一直伴随着我浪迹天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环境文学、生态文学，我称之为自然文学兴起，其背景为在文学为政治服务而笔墨远离草木之后，适逢改革开放及思想解放，又因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有一些作家开始以人与自然为题材，呼告荒漠化之迫近，水污染及保护森林。大森林中有专章技术。我想多说几句的是，这一今时崭新文学门类的出现是有根有源的，其根源即为中国传统文化，即为《诗经》《道德经》《孟子》《庄子》等。所谓崭新，是指现代而言，其实是接续传统经典和先贤之作，同时它也受到了西方诸多自然文学作家如爱默生、梭罗、卡逊、莱奥波尔德、俄国人普里什文，乃至歌德、惠特曼、大哲、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还有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作品。中国自然文学与差不多同时复兴于80年代的美国自然文学有异曲同工、中西合璧之妙。中国此一时期自然文学之特点，因为似乎是突然面临的环境恶化，在这之前我们被告知凡生态灾难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事实上当时中国荒漠化、水污染已经威胁到了国土安全、家园生命，因此故中国自然文学大多以呐喊开始，伟岸例外，他笔下的村庄、麦田和雪等等笔触已入自然之堂奥了。稍后中国自然文学渐次深入至家园土地、草木虫鸟，渐富诗性，于中国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其格调及语言文字有极强的汉语文化特色，而在中国当今文坛上独辟一境，自成一格，读者或谓此徐刚说徐刚乎？然亦不尽然。书中自然文学一章所记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美丽中国》一书，作者皆无名者也，因为生活在山林草木、荒野僻壤，受大自然的启迪更加直接深刻，目睹山花野草的涌现，有着地方特色的语言随之涌现，其中有美文如比翼额尔古纳，徐刚不及也。 好了，徐刚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报告文学作品《大森林的后记》，我心有风景，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在这篇文章当中，徐刚回顾了自己的生活、工作以及阅读经历中与大森林相关的部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是哪些因素触发了徐刚写作这本书的灵感，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又参与了哪些已有的优秀作品，思考了哪些相关的问题，这是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作品、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表达手段的重要途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后记。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在美国的一个农庄里，有一对情同手足的兄弟。哥哥安朱是个朴实的庄稼汉，干农活的好手。他长到20多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弟弟罗伯特上过2年大学，他体弱多病，富有诗人的气质，平时多愁善感，喜爱读书和幻想。他一心渴望离开农庄， 出去闯荡世界。邻居姑娘露丝跟他们兄弟俩青梅竹马一块长大，她美丽单纯，天真无邪，做起家务来也挺出色。兄弟俩都偷偷地爱着她，但谁也不好意思把心底的秘密公开出来。姑娘既喜欢哥哥的朴实厚道，又欣赏弟弟的浪漫和才华。弟弟罗伯特总爱一个人在山坡上坐着，吟诵诗句，自我陶醉。所以，露丝常常与哥哥安珠待在一起，这使弟弟非常妒忌。罗伯特的舅舅是位航海家，曾游历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性情开朗，谈吐豪放，讲起自己在海上的传奇生涯和各地美丽的风光，便滔滔不绝，让罗伯特着迷。这一天，他来到罗伯特家中，要带着罗伯特出海远游，并给外甥做好了各种准备。罗伯特兴奋极了。临行前的那天傍晚，他来到村头，坐在路边的矮墙上，望着一直通往山外的道路，浮想联翩，同时也为即将离开露丝感到难过。恰巧露丝从村头经过，他听说了罗伯特要出远门的事儿，既羡慕又不安。罗伯特决心道出心中的烦恼，他觉得这样心里会好过些。他鼓足勇气向露丝表白了爱情。露丝情窦初开，听了罗伯特热情大胆的表白，禁不住又羞涩又喜悦。他偎依在罗伯特胸前，眼泪成串地落下来。他恳求罗伯特不要走，永远陪伴着他。罗伯特心里乱糟糟的，对自己出海远行的计划产生了犹豫。最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决计留下来，与露丝共享爱情的幸福。罗伯特家里正笼罩着一股忧伤的情绪，母亲舍不得儿子，他抱怨罗伯特的舅舅，说都是他把孩子带坏了。哥哥安珠也很难过，他与弟弟朝夕相处，感情深厚，弟弟一走，他会多么孤独啊。他闷闷不乐地独自待在房子外面，垂头叹息。父亲倒不大在乎，他把希望寄托在大儿子安珠身上。他正与老伴商量，准备过不多久就把露丝姑娘娶过来，跟安珠结为夫妇。露丝只有一位年迈瘫痪的母亲，常年坐在轮椅里，他家的田地全靠露丝照料。老头子很精明，露丝嫁过来，两家的田产就合在了一起，家业会更兴旺。正在这时候，罗伯特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不想走了。舅舅又气又恼，骂罗伯特没出息。父母问罗伯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罗伯特便把他与露丝的事讲了出来。这一切都被悄悄走进来的安珠听到了，他顿时感到如同掉进了冰窖。他是多么的爱露丝啊，只是一直羞于开口。现在他绝望了，他不想破坏弟弟的幸福，可是看到弟弟和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 他被孤零零地抛在一边，又很痛苦。于是他横下心要跟舅舅走，这使舅舅喜形于色，可父亲却发了火。他本来满心指望安珠能继承他的事业，有一番作为，安珠此举使他大为恼怒。儿子要走，父亲阻拦，一家人争吵起来，乱成了一锅粥。罗伯特心里明白，哥哥的举动完全是由于自己夺走了应该属于他的爱情，因此深深的愧疚。安珠的犟脾气发作起来，九牛拉不回，父母只好让他随舅舅去了。出门时，安珠把手放在弟弟的肩膀上，勉强微笑着说，我想露丝有权去挑选她喜爱的人，她挑选得不错，上帝保佑她。安珠走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罗伯特跟露丝结了婚，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女孩。罗伯特从来没有种地的经验，他异想天开，想搞些小小的发明，例如在没有奶水的母牛身上试验他的电动榨奶机，被邻居们传为笑柄。不到三年的功夫，好端端的一个农庄眼看在他的手中破败了，他不得不请了一个帮工，却又付不起工钱。最后无可奈何的罗伯特竟打算把田产抵押出去。更可怕的是，他对露丝一天天冷淡下来，失去了当初的热情。他对老老实实的在田里务农以及矮板单调的家庭生活也感到厌倦了，变得吊儿郎当，衣衫不整，脸也懒得刮。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她帮不了儿子什么忙。岳母一天比一天看不上女婿，她暗暗责怪女儿，为什么不跟那个踏实能干的老大安珠，却要偏偏选中了不务正业、神经兮兮的罗伯特。唉，都是罗伯特当初那些荒唐的梦想把露丝给蒙住了。露丝比过去老了许多，脸上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青春，她整天劳累，不断叹息。罗伯特越来越叫她失望，她想起了安珠，安珠那强壮、勤劳、憨厚的影子时常浮现在眼前。露丝怀疑自己是不是选择错了，她为自己的轻率后悔不迭。一天，安珠从遥远的他乡写回一封信，说要回家探望。信中简略地描绘了他看到的异国风情。罗伯特嘲笑哥哥愚笨，如果换了他，可以写出一首浪漫的长诗。这天晚上，罗伯特很晚还没回家，露丝捧着安珠的信一遍遍地看个没够，两颊升起兴奋的红晕。罗伯特回来时精神萎靡不振，将外衣往椅子上一扔，草草吃了口东西，就躺在床上看起书来。露丝在一旁唠叨田庄的事，罗伯特心烦意乱，他埋怨自己运气不好，遭到露丝的嘲笑。罗伯特压住心中的怒气，抚着露丝的肩膀温柔地说，我知道你也有难处， 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过去那样互相帮助，反而互相为难呢？露丝阴郁地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时家里的帮工推门进来，说他不想再干了，不想让人嘲笑，在这样一个人家做事简直丢脸。他还恶声恶气地说，如果罗伯特不能付给他工钱，那就有好瞧的。门砰的一声摔上了，罗伯特登时傻了眼。帮工走了，谁来锄田里的草呢？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奶牛怎么办呢？他愁容满面地看着露丝。露丝受到这样的屈辱更加难过，他自言自语地说，幸好安珠就要回来了，他不像你，他喜欢农庄。 好了，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一出典型的悲观主义作品，作者通过罗伯特与安珠两人失败的人生，表达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消除这个主题。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数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